与本拉登第一次见面了。 这次会面，两人可谓是各怀鬼胎。哈利德目的明确，拉赞助，为实施他的恐怖计划找一个靠山。他为本拉登讲解了包括汽车爆炸、政治暗杀、飞机轰炸、水库投毒、阶级撞楼等一系列恐怖袭击方案，摆出了一副总有一款适合你的架势。对此，本拉登并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会面之时，基地组织刚刚从苏丹撤离，到阿富汗另起炉灶。拉登迫切需要巩固基地组织的新地位，并不急于在短期内采取反美行动。 直到1999年，本拉登为撞击计划开了绿灯，两个恐怖分子擦出了火花。最后，两个人共同制定了911恐怖袭击计划。任务的分配是这样的：本拉登负责出钱选人，而哈利德呢，负责锁定劫持目标。行动原则简单粗暴，计划名称 Police Operation 劫机行动。拉登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梦，一个毁灭美国的梦。这下他满以为自己心里的这个梦可以实现了，可是劫机的计划刚一成型就濒临破产，这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就出在拉登选的那些人身上，压根儿就不合格。恐怖行动计划一定下来，拉登就选了四名忠实的圣战分子担任飞行员，把他们送到美国留学，学习英语飞行。可是其中两名也门人由于签证被拒，连美国的边儿都没有摸着。剩下的两名沙特阿拉伯人虽然顺利地进入到了美国境内，但是这英语却怎么学都学不会。在飞行学校里，两个人跟教练根本就没法沟通，你让他起飞他给你熄火怎么办？阿塔的优势非常明显，他的语言没有问题，又有常年在西方社会生活的经验，而且阿塔身体好，宗教信仰也是十分可靠的，所以一见到阿塔，本拉登马上就如获至宝般的把他推荐给了哈利德。而这个时候急得火烧眉毛的哈利德见到阿塔之后立即也是喜笑颜开。阿塔的出现让哈利德还有本拉登这条连线之外又出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策划人、幕后推手、实施者，这三个点终于连在了一起，恐怖的铁三角就此形成。本拉登任命穆罕默德·阿塔为劫机计划领头人，阿塔将另三名一同前往的汉堡支部成员介绍给了本拉登。经过全面考核，哈利德和本拉登一致认为将四人稍加调教立刻送往战场美国。四名头脑人物选定了，本拉登又精挑细选了15个身强力壮反应快的基地组织成员作为蛮力劫机者，把他们连同阿塔四人一起送到了阿富汗的麦斯阿伊奈克营地。 这个训练营堪称是基地组织的尖子生培养中心，在这里这19个人接受的是不计成本的全方位突击训练课程，本拉登亲自指定教练对他们进行体能训练、武器使用、近距离作战、摩托车射击、夜间行动等战斗技能训练。每天的训练从祷告开始，然后连续几小时学习各种基地组织的战斗绝活。 经过了高强度的训练，这19个人个个的精通擒拿、格斗、刺杀、射击，成为了彪悍的恐怖分子。但是这还不够，哈利德还给他们开了小灶，补一补专业课。什么专业呢？劫持飞机。我们来看看他们有哪些课程要学习。首先得学英语，然后是了解美国的文化。他们的教材有美国的电话黄页本、宾馆入住手册、航班信息、航空杂志，还有喷气式飞机的操作手册，以及军用飞机的发动机工作原理。此外，专业课上还要学习如何去使用暗语和伪造证件。最后，哈利德还安排了观摩课，看些什么呢？与劫机有关的影视作品。 哈利德还为他们安排了课外活动，什么呢？这个，玩电脑游戏，在模拟飞行当中学习开飞机，而这就是游戏的操纵感。起飞，爬升，俯冲，盘旋，着陆。就是这样。2004年，911调查委员会发现了一份尘封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出现引起了轩然大波。最为激动的要数反恐沙皇克拉克，他说如果这份报告能够早一点送到他的手上，那么911的历史将会改写。这份报告的名称叫做菲尼克斯备忘录，它是由菲尼克斯办事处的情报人员肯尼斯威廉姆斯书写的，当时他是写给联邦调查局的国际反恐小组的。这份报告提交的日期是2001年7月10日，也就是911事件发生的2个月之前。报告中被涂黑的部分太多了，但是从仅存的一些文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信息：一是报告请总部和纽约办事处注意，奥萨马·本·拉登正在将一些学生派往美国学习飞行；还有就是有一些具有强烈兴趣的人正在打算或者已经进入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航空学校学习飞行。这份报告的后一页已经很难看清了，但是在911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当中，针对可疑现象，联邦特工肯尼斯·威廉姆斯在他的菲尼克斯备忘录当中向总部提出了4点建议。第一，必须取得一份民用航空学校的名单；第二，经常与这些学校保持联系；第三，就他报告中所提到的关于本拉登的一切与其他的情报部门进行讨论；第四，一定要拿到这些航空学校学员以及申请者的签证资料。而 FBI 的总部和纽约办事处确实是收到了这份报告，这说明在 FBI 下面的工作人员已经注意到了恐怖分子的动向，但是没能引起上层的足够重视。那些高层们甚至从来都没有打开并且阅读这份报告。后来人们知道了，在这份报告提交的一年之前，阿塔就在联邦调查局的眼皮子底下学会了开飞机。2000年，消失了半年之久的阿塔等四人回到了汉堡。这个时候邻居们发现他们好像变好了，他们好像是要与支部还有以前聚集的清真寺划清界限。阿塔在一家城市设计公司找到了份草图设计员的工作，他命令已经领了结婚证但是没有举行过仪式的谢希回到阿联酋将婚礼大操大办一次，让宾勒斯伯去荷兰旅游，让亚拉赫陪妻子申盖伊回娘家看看，自己则刮掉胡子穿上西装回归到以前的模样，与失去联系多年的亲朋好友频繁往来。难道这四个人真的就变好了吗？怎么可能呢？这其实是阿塔的隐身术，他要努力让四个人的生活回到常态，以掩人耳目。白天看是正常人，到了晚上摇身一变，密谋恐怖行动。 到了晚上，这四个人在电脑上紧锣密鼓地订购着波音747-400飞行模拟软件、飞机操作教学带以及乘务员手册。他们以阿拉伯留学生的名义到处申请美国的飞行学校，还谎称护照丢失，在德国办理了新的美国签证。 2000年的夏天，汉堡支部这四个人再一次人间蒸发。也门人宾勒斯伯的签证被拒，留守德国汉堡做联络人。阿塔等其余三人赶赴美国学习飞机驾驶技术。阿塔来到了佛罗里达州威尼斯的飞行学校，在这里，他终于开上了真的飞机。 据阿塔的飞行教练以及他的同期学员，也就是屏幕上这位 Ann Graves 女士回忆，他们对于阿塔这名学员印象挺深的，因为这个阿拉伯小伙子脾气不太好，而且他总是急于操纵大型飞机，尤其是对波音747型飞机情有独钟到狂热的程度。每次当教练教给阿塔一项新的飞行技术，阿塔就会非常愤怒而急切地问，在747上这个步骤该怎么操作呢？很可惜，阿塔的这些反常行为没有能够引起学校的足够重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Ann Graves 女士的回忆。 And I do remember saying to my flight instructor one day, why is it that these guys, they seem to me to get preferential treatment? What, who are they? What are they doing here?And the flight instructor replying to me that they were Arab royalty, that the man we now know as Muhammad Atta was a prince. I said, I don't believe they're royalty. No way. I said, for one thing, they don't have the manners. 看看，把恐怖分子当成了阿拉伯王子了。王子嘛，怎么能没有脾气呢？弄一架波音747玩一玩也不是不可能嘛。就这样，被阿塔他们再次顺利逃脱了。几个月后，阿塔等三人顺利地拿到了飞行驾驶执照。本拉登一听人肉炸弹能上天了，非常的高兴。随后他陆续派人又将15名蛮力劫机者送入了美国本土。2001年的8月份，所有的劫机者已经准备就绪。 一天，阿塔去了西班牙，与联络人宾勒斯伯约在一家高级餐厅见了最后一次面。宾勒斯伯带去了本拉登与哈利德提供的目标名单和分组方式，两人佯装学生在讨论选课问题，最终在名单中确定了四个课程：艺术学代表五角大楼，法学代表国会山，政治学代表白宫，和建筑学代表世贸大厦。 敲定了袭击目标之后，阿塔便用暗语将他选定好的航班号通知给了联络人。这几架飞机都是横跨美国大陆的班机。我们来看一下，美航11号班机是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然后联邦航空的175号航班也是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联邦93号航班从纽瓦克飞往旧金山，联邦77号航班由多伦多飞往洛杉矶。他们将会劫持这四架飞机飞往他们选定的目标。这四架飞机行程长，燃料多，每一架飞机都加注有上万加仑的燃油，其爆炸力可想而知。就在阿塔他们进行恐怖袭击的最后筹划时，其实美国政府还是有机会能够阻止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的。那么在反恐沙皇克拉克的眼里，美国另一个最大的反恐漏洞在哪里呢？我们这里有一份档案，一起来看一看。这份报告是911事件发生之后最让美国民众生气的总统每日简报。这份报告解密的时间是2004年的4月10日，而它的提交日期是什么时候呢？2001年的8月6日，是由中央情报局提交给美国总统小布什的。这份报告的题目是“本拉登决意在美国发动袭击”。这份报告的第一段有这样一句话：“本拉登的追随者们将会以世贸中心的爆炸者伦姆兹约瑟夫为榜样，给美国带来战争。”报告的第二段有这样的话：“ 本拉登告诉他的追随者，由于美国轰炸了他在阿富汗的基地，所以他要在华盛顿发起报复行动。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条，联邦调查局的情报现实，在美国可疑活动的行动方式往往与劫机或其他类型的袭击相关联。2001年8月6日，美国白宫的大人物们看到这份报告，作何反应，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报告当中所提到的恐怖袭击，在35天之后，变成了现实。其实，在911恐怖袭击发生的前夜，美国还有一次机会可以阻止它的发生。9月10日，美国的国家安全局监听部门接获了一通电话，通话的双方正是穆罕默德·阿塔和哈利德。在电话里，阿塔告诉哈利德，两根树枝、一个棒棒糖和一根鞭子，这是两个人的最后一次通话。可是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摆一下，两根树枝、一个棒棒糖、一根皮鞭，这样就很明显。911，日期已经选定，9月11日。由于双方说的是阿拉伯语，期间又使用了暗语，所以这份通话直到9月11日之后才被破译出来，交到克拉克的手中。911事件发生2年之后，克拉克辞去了美国总统反恐顾问一职，并且离开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2004年3月24日，克拉克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这一次他是要出席911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在自己的证词的开篇，克拉克向全国人民致歉，他表示自己辜负了大家，政府辜负了大家。尽管他们曾经做过努力，但911事件发生了，一切都于事无补。克拉克表示深深的歉意，并请求美国人民的原谅。911事件发生之后，克拉克是小布什政府当中唯一一位承认政府失职，并且向死难者公开道歉的前政府官员。在911事件策划实施的过程中，面对这个恐怖三角，执行者穆罕默德·阿塔、策划人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和幕后推手奥萨马·本·拉登、白宫反恐顾问克拉克手下的三个重要部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由于情报失误，没有能够形成与之对应的保卫美国的铁三角。克拉克坚定地认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重视所有的情报，把所有的漏洞都予以弥补的话，那么911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然而正是由于美国政府高层的一再忽视，才使得所有预示着911袭击事件将会发生的情报文件还有监听电话都没有发挥出实际上的作用。只有在惨剧发生之后，他们被解密的时候，才更增加了事件的悲剧性色彩。2001年9月11日清晨，19名劫机分子按照原计划启程，他们面前是美国的最后一道防线。5:40左右，缅因州波特兰，穆罕默德·阿塔和奥马瑞两个人出现在波特兰机场的登机口，两个人的票都是从波特兰到波士顿，再转机飞往洛杉矶的单程机票。在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他们引起了机场票务人员的注意。当时波特兰机场的票务员迈克尔·托伊向阿塔提了几个常规的问题，有陌生人要求你们带东西登机吗？行李打包好之后离开过你们的视线吗？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例行的问题，可是阿塔脸上的表情让迈克尔吓了一跳。 He had the most hateful look. He had the most angry look on his face. And I had never gotten a feeling like this. I looked at him and I'm thinking, my God, I sensed anger. I said to myself, if this doesn't look like an Arab terrorist, nobody does. 检票员最终还是将他们放行了。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都发生了些什么。 6:45，波士顿洛根机场，刚刚抵达的阿塔和奥马瑞与另外8名劫机者会合，兵分两路接受安检。10人中有3人的行李被扣下，但没有安检人员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半小时后，阿塔等5人走向了美航11号航班，另5人走向了联邦航空175号航班。7:24，新泽西州纽马克，4名劫机者通过安全检测，安检人员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他们登上了联邦93号航班。7:29，达拉斯杜勒斯机场，最后5名劫机者在登机口遭到了严格的盘查，其中1名劫机者被机场人员拦下进行检查。监控录像显示，蓝衣人的裤兜里有一个不明物体，但是安检人员并没有要求进一步搜身。这个不明物体很可能是短于10公分的小刀，因为当时的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短于10公分的刀具可以携带登机。20分钟后，最后5人登上了美联77号班机。就这样，8:00整，19名劫机者无一例外全部登上了飞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我是谭元寿，谭家快200年了吧，经济的那个传承啊，始终在我们谭家在这绕。 谭元寿的曾祖父谭新培创立的谭派，是京剧史上传人最多、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老生流派。谭家历经7代传承，是中国京剧第一世家。1905年，谭新培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而这部戏也成了从谭新培起的谭门6代演出最多的戏。 是啊，灭军花。 这是谭元寿的父亲谭富英演唱的《定军山》选段。谭富英是4大须生之一，他是余叔岩的弟子，以谭派嗓音唱余腔，而自然有谭氏神韵。和前辈们相比，1928年出生的谭元寿，他的经历另有其厚重，先后经历了几个社会动荡和变革的特殊时期。著名戏曲评论家傅锦说，如果要以谭门7代为线索写京剧史，谭元寿的这一章大约最长，也最为曲折多姿。 那一天，同志们把火拉，打一起轮椅杀妈妈。 沙家浜中的郭建光这个角色，可以说是谭元寿所演的角色中分量最重的一个，也是最完美的艺术形象之一。近些年来，谭元寿先生把更多的心血用在了京剧的传承上。 没有继承就谈不到发展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肩负这个担子也比较重。 而在谭家，继承京剧事业早已不是谋生的需求，而是出于一种责任感。 这个继承谈何容易，但是也许我要求太高了。小曾昨天还来了，越是我的

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